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请听儿童广播剧《幸福一把》，根据程青英的同名电视剧本改编，编剧任嘉。 你今天这鸡做的还真挺好吃的 啊，嗯，咸了点 啊，不行不行， 哎哎哎，你看你看， 嗯， 你看这电视里这孩子多不懂事啊，嗯，家长批评了几句，他就离家出走，还要带着他的小猫四处流浪，哎呀，嗯，这家长辛辛苦苦的，到了啊，还不如一只小猫亲呢， 可不是嘛，嗯，现在这孩子啊， 嗯， 都是独生子女。一个个都是小皇帝， 嗯，全给惯坏了。 可不嘛。 嗯，这都几点了，怎么孩子还不回来？ 肯定是跟他们同学玩去了。咱们先吃，啊。 行。嗯，你看，哎，这一打开电视啊，劈天盖地的全是给孩子做广告。嗯，一生下来有尿不湿，大一点呢有幸福童车。啊， 嗯， 吃的呢有小馒头，喝的有娃哈哈，嗯，该上学了吧？还有什么贝贝家？ 不是， 妈，爸， 哎呦， 回来了， 强强回来了， 强强回来了， 哎呦，怎么了？这一头大汗， 没事， 哎呦，快 来 快 来， 快吃快吃啊！ 嗯， 哎，强强啊，你看这个鸡腿啊是留给你的，多吃点菜啊， 就是你妈都不让我吃， 一会儿啊再把汤都喝了啊， 先吃我先吃 啊，营养都在汤里呢啊， 我先吃 点，哎， 快， 哎，强强啊， 啊， 你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呢？ 嗯，我刚才到同学家玩了一会儿游戏机，特好玩 啊。你玩去了？ 你看你看你听听啊，现在又有什么游戏机了？你说咱们小时候都有什么呀？ 就是。还真什么都没有 啊！我小时候在老家跟着我奶奶住了两年，哎呦，就是跟着大孩子们上山打猪草、挖野菜、掏鸟蛋的，满山遍野的疯跑啊！ 哇，妈 啊， 您小的时候还能掏鸟蛋 啊， 真棒哎！ 哎呀，棒什么呀？我们小时候那是没得玩儿， 就是 什么没得玩儿呢？ 我们小时那真是没得玩儿啊！ 就是啊。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吧， 尝尝吃这个了。 哎，也就是一群小伙伴，半夜半夜的就在外面玩点什么捉迷藏啊， 对对对， 什么啊，抓点蛐蛐什么的。 哇， 嗯， 你们还可以半夜半夜的在外面捉迷藏，还抓蛐蛐，多幸福啊！ 嘿呦， 嘿，哎呦，真棒！ 哎呀，你别蹦，你看看你这个衣服上都蹭上了。 快吃快吃， 爸妈 啊， 你们小时候真好。弄半夜半夜的在外面玩，还没人管你们。 瞧你这话说的，你当我们愿意在外边玩啊？那时候连个电视都没有， 嗯， 是不是？ 嗯， 我们总不能每天一吃完饭就上床睡觉吧？ 就是，你看你们现在这孩子多幸福啊！啊，哎呀，我呀就想重新再活一回，再当一回孩子，幸福一把。 美着你， 妈 啊， 看您说的。我们当孩子幸福啊， 哎， 没完没了的写作业，没完没了的考试，还得整天受家长管着，这也不许干，那也不许干，有什么幸福的？ 我倒是想当一回大人，我也幸福一把。 呵，你看他说的真是啊！你现在不幸福啊？ 嗯，那当然了，你们大人才幸福呢，在家里说一不二，管的孩子跟缩脖子鸡似的，不敢大出气儿。嘿，你们倒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哎，就说我爸爸， 你说我什么呀？ 每天溜溜达达，聊聊大天，就算是上班了。就说今天吧，大白天的睡大觉。 你瞎说什么呢你啊？ 我怎么瞎说了？ 我那不是那个啊，对，因为昨天晚上我写稿子写了一个通宵吗？ 哎，写不写稿子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什么意甲呀、英超啊、德甲呀、西甲呀，还有奥运会的足球外围赛，您是一场都没落。您多幸福啊！可我呢，啊，我每天只允许看半个小时的电视， 不满意了。 看多了不怕你眼睛坏了吗？ 哎，照这么说，我们一天到晚操心受累的，管东管西啊，哦，我们还幸福了？ 那可不， 哦，你一天到晚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小皇帝似的。呵，你反倒不幸福了。 我倒是想操心，可没有人让我操心啊。 哎，我倒是想有人管呢。可就是没人想费那个劲儿， 那不正好吗？ 嗯， 咱们换换不就得了？ 换换，行啊，换换就换换， 真的，真的。 你瞧你们家俩，这行行了，还认上真了，真 是。快吃饭， 就是。 嗯， 哎，吴倩啊， 嗯， 不过换换也行啊。 啊？ 明天正好是星期六。咱们就让强强当两天家长，怎么样？ 嗯，有什么不行的呀？哼，从现在起换才好呢。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我早就想万事不管的清闲两天呢。 就是， 太好了，那就从现在开始换。哎，爸， 嗯， 妈， 嗯， 咱们要换，可就得换出个样来。 你说， 不能我一管你们，你们就跟我翻脸啊？ 啊，那可以。我们得保证你这个当家长的绝对权威嘛，是不是？ 对，随便吧。 哎呦，我要当家长了，我要当家长了。爸妈，你称呼就不要改了吧。 嘿，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长脸是不是？ 一个人可以管两个人， 他能得意呀？ 太棒了！ 两天就不得意了。 妈。 嗯， 这回您终于可以重活一回，可以幸福一把了。哦，我要当家长了，我 去 当家长了。 吃饭， 我不吃了，不吃了。 哎，怎么不吃啊？当家长也得吃饭呢。 哦，我可以管你们了，我终于可以当家长了。 哎， 就是，把饭吃完，快点。 哎，来人了吗？ 开门去。 嗯。 嘿，叔叔，阿姨 好， 强强， 错了，这顺序不对，应该是强强、阿姨、叔叔。 强强，啊，没大没小的， 别忘了，从现在开始我是家长。 行， 连连，小鹏，是这样的， 听好了啊， 我们家呀，这两天呢，由强强来当家长 啊！ 从现在开始啊，我和你阿姨都归强强管。 啊，真的， 强强，那当然了。 嘿，那简直太…… 哎， 真羡慕你。 其实呢，当家长也没什么嘛，操操心，受受累，当当家。做做主，管管事儿，还可以训训人。哎，小鹏，连连，怎么样？陪着我幸福一把。明儿我们就请几个好朋友来我们家做客，咱们玩个痛快， 行啊吗？ 连连， 嗯， 别搞错了，现在我是家长，家长做事儿。不用征求孩子的意见啊！ 哎，强强， 就是嘛。平时你们单位的叔叔阿姨来家里做客的时候，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吧？ 这是做家长的权利，是不是吧？ 是是是是。哦，对了，强强， 什么事儿啊？ 明天啊，我还真约了两个人到咱们家来做客。 哦， 那你看 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是 表现好的同志还是表现不好的同志啊？为什么事儿来咱家呀？ 哎，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跟你们学的呀。平常我要是说带同学到家里来玩，你们就问是男的呀还是女的呀，是好生啊还是差生啊，还说什么寂寞者黑近朱者赤，对不对？现在我是家长，多问问那也是为了防止我爸犯错误嘛。 就没大没小的这孩子。 对对对，人家现在是家长嘛，对不对？家长同志啊，有件事儿呢，我还真得跟你汇报一下。 汇报吧，我听着呢。 就是啊，明天要来的这两位同志呢， 嗯， 是两个女作者。 嗯， 他们来的目的，哦，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嗯， 就是想到咱们家来看看。 那就算了， 您看， 改天吧。 哎，这改天？ 嗯， 我都跟人家约好了，怎么跟人交代呀？ 编个理由啊。 编。 比如说，孩子有病，家里有事儿，要不然你就说你睡落枕了， 我 脖子一下转不过来，没法招待客人。啊， 那怎么行？ 那不好吧？ 嗯， 那叔叔不是成了说话不算话了？ 是啊， 这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那次我跟同学约好了星期天去踢球， 嗯， 我爸我妈愣不让我去，后来同学来电话催。我妈就说我睡落枕了， 啊， 嘿，这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半歪着脖子待了一整天呢。 哎呀，哪真睡落枕了？ 哪儿啊？我爸同学说我不守信用，装的呗。 好，算了，改天呢就改天吧。 就是， 真要是来了，你这位家长还指不定使出什么招来呢。哎。 怎么样？ 电视去吧， 连连，当家长挺幸福的吧？ 幸不幸福？ 我们现在就给同学打电话，让他们明天来玩。小鹏，把电话本拿来。 Yes, sir。 你看， 嗯， 打这个。 行。 嗯。 喂。是超凡吗？哎，明天上午来我家玩啊，咱们啊，阿姨啊，嘿嘿，您好。什么？哟，超凡忽然嗓子疼起来了。那就算了，再见，阿姨。真是说瞎话不带眨眼的吧？ 哎呀，你以为编瞎话的就是你妈一个人呐？天下父母人人编。 哎，别，咱 们 家 呀， 啊，咱们家是你妈编，你爸不编。 哎，这 快， 嗯， 打这个，嗯，在， 试吧。喂，是刘伟啊？啊，明天上午来我家玩，我请你吃啊。哟。你明天还要去学书法呢，那就算了吧。哎呀，下一给谁打呢？ 哎，这个，让月月来玩，让月月来玩。 行，给吴月月打， 快打呀！ 喂，吴月月，你好，明天上午来我家玩好吗？咱们可以做游戏，还可以唱歌啊。你谁呀？哦，阿姨呀，啊，我明天想约吴月月。什么？这叫什么破家长？ 怎么了？啊，说什么了？ 他妈妈说我深更半夜的勾引女同学。啊！我说有什么好笑的？有什么好笑的？爸，爸。这电视看起来也不能没完没了吧？ 啊， 少看点电视，多想想学习，哦不，是多想想工作。 嗯， 哪怕是去睡会儿觉， 也能养养精神嘛。 得，这都是平常咱们说他的话，这会儿全用在咱们身上了。 哎，不过强强，今天晚上啊，有一场西班牙甲级联赛，是今年最有希望夺冠的两个强队了。你看，这场球就得让我看了啊。 让叔看得 就是让叔看吧。 稿子写完了吗？ 写完了。 再好好改改。 改三遍呢。 那就再抄20遍。 我抄那么多遍干什么？ 加深记忆呀。别忘了，我要写错一个字儿，你们常让我抄10遍20遍的。 哎，强强， 嗯， 那你就让我看一会儿。我跟你说，那个队里啊，有一个球员长得特别像克罗地亚的球星苏克。 哦， 我可爱看那苏克进球以后在场上奔跑的那样子了。 对对对，是是是是， 哎呀，头发那么飘着， 对对， 哎呦，脸上那么笑着， 帅哈， 那胳膊还那么摆着，哎，太潇洒了。你知道吗？那苏克啊，小时候参加少年足球赛的时候，大家伙都管他叫苏克。还有，对，苏克，还有他小的时候心中的偶像是鲁梅尼格。 哦，鲁梅尼格。 他呀，他。 您都什么年龄了，还追星呢？ 我怎么追星了？ 现在的追星族们是真无聊，这个星呐，那个星啊，又不是什么神仙，不过就是吃喝拉撒睡的普通人吗？ 就是， 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不对，要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吗？这场球我不让您看，我这都是为您好。 我说 将来着想嘛， 这你， 哎呀，您就别这样那样那样的了。爸，当初我说我喜欢刘德华，您是怎么说我来着啊？您还说我是马屁虫呢。 得，行，别说了，你们都别说了啊。我呢，听从家长的教导， 哎， 我这就上床养精神去。哎， 站住。 啊， 刷牙了吗？洗脸了吗？又想投机取巧是不是？啊， 对对对，我呀是还没刷牙洗脸呢，多亏您的提醒，要不我还真忘了。哎，我现在可以洗漱去了吧？ 去吧。 谢谢家长同志。 哎呀，乔乔 啊， 行了吧，今天当家长已经当得差不多了，该洗洗准备睡了啊。嗯， 哟，乔乔， 嗯， 那我们就回家了。 那我们走了。别走别走 啊， 啊，今天我说了算，一会儿啊咱们还看电视呢。妈 啊， 您不睡觉还干嘛呢？ 我啊，一会儿电影频道那个黄梅戏女驸马，我想再看一遍。 妈 啊， 女驸马您都看了好几遍了，怎么还看呢？ 哎，好的东西嘛，就是让人百看不厌呢。 就让阿姨再看会儿吧。 不行 啊， 妈 啊， 我看猫和老鼠的时候您是怎么说的啊？ 我 你不是已经看过一遍了吗？看一遍就得了，你再看100遍，猫也变不成老鼠，老鼠也变不成猫。 哎哎哎，那我不是为你好吗？为的是让你能够安心学习。 妈 啊， 我这也是为您好啊。少看一会儿戏不要紧，多想想工作才是真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哎，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你？ 我是家长，您不是说想重活一次再当一回孩子，还说要幸福一把吗？您这刚幸福了这么一小点儿，您就受不了了。 哎，算了，我不看了啊。 我说今天晚上这电视机就是咱们的了，咱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好， 再也没有人唠叨咱们了。说吧，想看什么 动画片？ 没问题。来来来，过来挑盘。 你说吧， 这这家我还没看过呢。 这好玩，我不推荐你。 哎，这新的。 行， 洗手套， 行， 你看看 啊，来。 强强 啊， 强强，我明天上午要去参加电脑培训，8点钟开始，你6点半叫我起床啊。 啊， 对了，你看我明天穿什么合适，你替我准备出来挂在衣架上啊。 我？ 嗯， 我叫您？ 对呀、啊， 还帮您准备衣服。 哎，是啊，你忘了，我平时对你都是这样做的呀。现在你是家长啊？ 哦。对，我是家长。 哎， 行，妈， 哎， 到时候我叫你。 哎，好。哦，对了，还有啊， 还有啊。 哎，你提醒我啊，带个椅子垫儿，再带个保温杯，杯子里呢再放点茶叶。 哎呦妈，您就不会自己记着点儿啊？ 哎，有你当家长，我干嘛还要自己记着呀？你忘了，平常你的事儿不都是让我给你记着吗？ 什么时候啊？ 别忘了明天我要上体育课穿球鞋。妈，别忘了明天我要交10块钱。哦，对了，强强，对了，别忘了啊，明天让我带上100块钱，我们几个人说好了，中午饭在外面吃了。 6点半，椅子垫，保温杯，100块钱。哎呦，挺复杂。行，我给您记着就得了。 嗯。哎呀。这有人管就是好啊，自己一点也不用操心，事儿就都办了。嗯，这样好好的幸福一把了。打着鸡毛当令箭，有你受罪的时候。 哎，他没养哪儿啊？ 没怕你什么事儿？等会儿你再看。 强强， 不要叫我， 你去 吧。爸，什么事儿啊？ 你过来一下。 你就赶紧去。 行。哎，小波。按暂停， 强强， 按暂停， 行， 爸，干嘛呀？ 哈，家长同志啊， 嗯， 我呢，明天上午有个采访任务，请你6点钟叫醒我啊。 6点，嗯， 哎，别走啊！ 哎呀，您快说吧。 还请你呢提醒我呀，这自行车要打气。 哦， 皮鞋呢要打油，头发要打摩丝，脖子上要打领带。 哦，打气、打油、打摩丝、打领带。行了，我都记住了。 哎，等会儿。 嗯， 你还提醒我带上100块钱啊！明天中午我就在外边吃了，啊？ 那你们都在外边吃了，我呢？ 你是家长吗？这点事儿自己还安排不好？啊？ 嗯，那好吧，我走了。 嗯。太神奇了，给个棒槌就认真。 我爸我妈他们都睡了，咱们来接着 了。今天是周末，想看到什么时候就看到什么时候。 真棒，强强，还是做家长好。 就是， 那当然了。 来看看啊， 走着， 哎， 走宽敞点， 往前倒一点，倒一点。 妈 妈。 强强啊，那强强， 哎呦， 哎，还有点小事儿，你得操操心啊。 什么小事儿啊？ 哎，睡觉前呢，要四处检查一遍啊，要看看煤气关好了没有， 不是， 水管子关好了没有，电灯关好了没有，还有窗户插好了没有。对了，还别忘了。门锁好了没有？ 哎呦妈，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哎，当家长嘛，我不是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吗？十几年如一日嘛。 啊，对，强强啊。 啊。 明天早上的早餐呢，别忘了准备一下啊。 对。 吃什么就随你自己安排吧。 对。 我们就先睡觉了啊。 睡吧。 哎，好。 哎，没娃子。谁让咱是家长呢？ 就是了，甭管了，赶紧看电视， 先干活吧。 几点了？哎呀，我不能嘛，我不能睡了，我得马上起来准备早饭。哎呦，我得去买豆浆，买油条。 阿姨，我要三个油条，三碗豆浆。 给，拿好了。 谢谢阿姨。 哎呦，别洒了啊！ 不会的。爸，妈，早饭做好了，该起床了，快点儿！ 嘿，来啦！ 看看， 炒的早饭行啊， 豆浆油条啊，再给拿点咸菜来，真不错。 哎， 这给你， 妈，这是您的椅子垫儿，杯子，衣服， 好， 我看您就穿昨天那身吧， 啊， 挺好的。 强强啊，今天你有客人，衣服就先不洗了啊，就把我昨天晚上脱了的袜子洗了算了啊， 您的袜子让我洗。 那有什么呀，自从你过了百天穿袜子那天起，你的袜子我都承包了，现在你是家长啊。 不，洗洗衣服有什么难的呀，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不能光洗你妈的袜子，你今天得把我的和你妈的脏衣服都得洗了。 行，我洗。 行了，我该走了。家长同志再见。 再见。爸，看我妈那样。 哎呦，完了，哎呦，我得赶紧走了。 你走啊？ 哦，对了，我那被子还没叠呢，你给我叠上啊。 凭什么你的被子让我叠呀？ 哎呀，你是家长啊，别忘了啊，平常你的被子可都是我给你叠的。 爸，可这…… 啊，还有啊，把碗刷了，啊。把地板擦了，再把家里吃的菜给买了啊！再见。 这么一大堆活都留给我干，像话吗？哟，碗真得快点，一会儿连连和小鹏就过来了，我妈得打电话约同学呢。快，先刷碗。哎呦，真倒霉！算了，不洗碗了，我还是先洗衣服吧。洗衣服，洗衣机怎么用啊？没事儿，这有说明书。这样，不难，一件，两件，三件，四件。还有什么事来着？哦，拖地板，哎呦，差点忘了，洗衣服、洗碗、拖地板。爸，我妈说还要干什么来着？哎呦喂，上街买菜。 哎，强强 啊， 干嘛去？ 大爷，我买菜去。 哦，嘿，真出息了啊！ 哪儿啊？师傅，我要一斤豆角，俩茄子，三个青椒。哦，对了，还来四个西红柿吧。 这一共是4.8块。 哦，4.8块。 慢点算啊。 给您。 哎呀，好。 哎呦喂，怎么办呢？哎呦，累死我了！ 乔乔， 你前面 你可回来了、 哎、怎么了怎么了， 快看看你们家水漫金山了 啊， 水都流到门外边来了。 哎呦糟了糟了，我出门的时候忘了关水龙头了。快快快快快，哎，快帮我拿墩布拿哨子啊，抢救啊，门后面门后面厨房。 过来过来，这 哎呀，把我们鞋都弄湿了。 快点快点快点，铺不了那么多了。 快点走啊， 赶快收拾残局吧，要不我妈回来有我好受的。 哎呀真是，哎呀，这你说你啊，知道呢是你在干活， 哎呦， 不知道呢以为你是看红抢险。 哎呀别再提了，快干活吧，不干完活没法玩。 好嘞， 快点吧。 好嘞， 把那布洗一下。强强，开门啦！我回来了。 妈， 哎， 您回来了 啊！回来了，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个盒饭，一箱肉丝， 哦、 快趁热吃吧啊！我去给你拿筷子啊。 还是我妈好。 哎， 哎，妈，您怎么又坐下了？ 你说呢？ 得，还是我自己拿去吧。哎呀妈 啊， 您看您把东西扔的东一件西一件的，像什么呀？ 像什么呀？ 我们刚刚收拾完。 哎，像孩子呀，你每次放学回家不就这么东扔一件西扔一件的吗？每次不是我一样一样的给你放好啊？哦，现在你是 得得得，您别往下说了。嗯，现在我是家长是不是？ 哎， 行，我给您把鞋摆好，把包挂好。 哎，好好好。哎，强强啊，妈，我刚发了两本书，你抓空啊给我把书皮包上啊。 妈，你的书怎么也让我给包啊？ 哎，你不吃亏吧？我替你包了5年的书皮了，我说什么了？ 那好吧。 嗯， 哎，妈， 嗯， 您就不问问上午有没有什么事儿，有没有电话来找您？ 嗨，我问那干什么呀？不是有家长操心吗？哎呀，我得上里屋去睡一觉了。嗯。 盒饭还是凉了。 我回来了， 爸。 嗯， 您回来了。 嗯，回来了。哎，你妈回来了吗？ 回来了，正在屋里享受幸福呢。 啊，强强。 嗯， 爸爸给你买了一个鸡腿汉堡。 真的呀？哎呦，还是我爸好。 快吃吧。 嗯嗯，真香。 哎呀，强强。 嗯。 上午请来几个同学呀？ 嗯，来了2个。嗯，加上小鹏、连连，我们一共是5个人。 哦，都玩了点什么呀？ 嗯，先是唱歌，可是只要我们一大声唱，楼下的小狗就哇哇的叫，楼上的小孩还哇哇的哭。嗯、 那说明你们的歌声啊，跟狼嚎差不多。 反正我们的声音特大。后来我们就下棋， 嗯， 玩游戏牌，还看电视， 嗯， 还反正玩了一个上午。他们说明天还来呢。 明天还来啊？ 嗯。 啊、哦，那你用什么东西招待同学了？ 嗯，对了，冰箱里的水果吃完了。 嗯。 点心盒里的饼干吃完了。 嗯。 哦，还有糖盒里的巧克力豆也吃完了。还有果盘里的瓜子也嗑完了。 嗯。 哎，您猜怎么着？我找着半袋油茶面，就一勺一勺的给吃了。哎，最后呢？我们还找着几小袋豆奶粉，也给冲着喝了。 真的？啊，强强，咱们家柜子底下的那2包耗子药，你们没给喝了吧？ 哎呦，爸，你太坏了！啊，你忘了？ 您那些客人来家里的时候，又抽又喝，有的喝多了还跑到厕所里哇啦哇啦的吐。 这瞎 说吧，我 说 什么了？ 真是，好好好好好，欢迎你的同学明天再来。 这还差不多。 哎呦，这都快12:30了。哎呦，我得先睡一会儿。哎，强强， 嗯， 你2点钟准时叫我啊，我还得送稿子去呢。 什么？我2点钟叫您 啊？ 那我不睡觉了。哎，你把闹表拿屋里去不就得了？ 哎呀，你还睡什么觉啊？哎，家长同志，你不会忘了吧？咱们家这闹表经常耍点小脾气儿， 嗯， 有的时候他还真就不给你响这铃。平常中午我和你妈都不敢放心睡觉，那是轮流值班守着，生怕耽误你上学，对不对？现在呢，你是家长。 行，我叫。 哎，这就对了吗？ 哎，爸。 啊。 您就不问问，家里上午有没有什么事儿，有没有人找您？ 这天塌了有高个儿的顶着，千头万绪有家长扛着，我问那个干什么呀？哎呀，这当孩子的滋味真是很幸福，很幸福啊！一会儿见啊。 昨晚看电视看得太晚了，今天早晨又起得太早了。真有点困，哎呀，2点钟准时叫，哎呦，哇，看来我这中午觉肯定睡不成了。哎呦，上午那几个电话都是说什么事儿来着？真有点想不起来了。 哎呦。幸福可真累呀！ 哎呦，反正也睡不成。哎呀，先给妈妈包书皮儿吧。嗯。阿姨，您好。 哎，强强，你这是干嘛呢？怎么跟国民党逃跑似的？ 哎，给我妈包书皮呢。 哦， 爸， 啊， 刘阿姨来了。 哦，哦，您来了 啊？ 有事吗？ 这月的电费呢，轮你们家收了。 哦，好，啊，你交给强强吧。 啊， 强强今天是家长。 哎呦，你别逗了，强强当家长。 对呀。 哎呦，您就交给我吧。 哟，这强强你还能帮大人干事儿了哈。那你比我儿子强。哎，强强啊，这有个事儿我得说明一下呀。 嗯，您说。 你说上次吧，那几家的电费啊他多算了。 嗯， 这次算好以后呢，你得把上次多算的给人家扣出来啊！你看看啊，都在这儿写着呢。 嗯嗯嗯， 你看看啊，这个501号，这多收了53。 哦， 402号呢，他多收了这个是4.48。 嗯，4.8。 303号多收了3.9。 嗯嗯嗯， 这儿，201号呢，嗯，多收了2.6。 嗯。 还有这102号，哎，看看多收了1.1块呢。 哎，强强， 嗯， 都记清楚点啊。 哎，这是谁算的糊涂账啊？这么乱，数学是怎么学的呀？ 哎呀，谁说不是呢？你呀，好好的算算吧啊。 哎 哎，阿姨走了啊。 阿姨再见 啊。再见啊。哎， 爸。 嗯。 您看这账。 您是家长，您呢？看着办吧，这觉呢我也不睡了，我送稿子去了。 爸。 嗯。 爸。 嗯，怎么了？ 我 我算不好。 你看看，你看看，算水电费那是当家长的义务啊，是不是？我和你妈都算了好多年了，你呀，慢慢算吧。我走了。 爸， 幸福在哪里呀？幸福在哪里？ 这电费该怎么算呢？添乱。喂，对，对，哦，是周叔叔啊？啊？什么？哎呦，坏了，我忘了告诉我爸了。什么？啊？哦哦，行行行，我这就找我爸去。啊？哪宾馆？您再说一遍。哦哦哦，行行，我让他马上去。不会不会，我不会忘的。再见再见。 什么事儿啊，强强？ 妈， 嗯， 上午的时候，周叔叔来电话， 嗯， 说是你们上中学时的一个老师要从外地来看病，嗯，说好了和爸爸一起去车站接一点钟的火车。 一点钟？ 嗯。 哎呀，这不都一点多了吗？ 是啊。 哎呀， 周叔叔见我爸总也不去，他已经领那个老师去南城宾馆了， 哎， 让我爸赶快去那儿呢。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么大的事儿你给忘了？ 我不存心的。 你还当家长呢你？哎呀，平常你要有个什么事儿，我们给你忘过没有啊？哎呀，得得得，我赶紧追你爸爸去吧。哎，我鞋呢鞋呢？哎呀， 哇，当个家长真累呀，我都快睁不开眼了。哇。 哎呦，真是，这都一点，哎，强强，强强，强，哎呀，这孩子怎么说睡着就睡着了呢？强强，强强， 啊， 哎，强强啊，你怎么睡着了呢？ 哎、 啊、 呦， 咱们晚饭吃什么呀？ 啊 晚上我们可是要请周叔叔和你爸爸的老师来家吃饭的 啊！ 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啊， 妈 啊。 我想告诉你和爸爸，我明天不当家长了，我还是当孩子吧。当家长操心受累，还要管东管西，太辛苦了。 嗨，一天你就嚷嚷辛苦啦？ 嗯， 哼，你不是说当家长很幸福吗？哼，瞧你昨天晚上那个神气劲儿，拿着鸡毛当令箭，给你个棒槌就当真。 妈，我以前不知道你们那么辛苦，以后我一定。 好了好了，有你这句话妈就知足了。 那妈妈，明天咱们还换回来吧？ 换回来？ 嗯。 哎，那可不行。 为什么呀？妈，您是不是还在怪我呀？ 不是，妈只是在想啊，这当家长可真是一门学问呢、啊、咱们怎么都没有当好呢？ 哎，没人说你们当得不好啊。 可你不是总觉得不幸福吗？ 这 好了好了，反正我和你爸爸得好好想想，想清楚之前呢，我们这个家长不能重新上岗。 那个不行，你们都不上岗，谁来管我呀？ 哎，你自个儿管自个儿啊。 自个儿管自个儿？ 嗯。 那你们干什么呀？ 我们？ 嗯， 我们做你的好朋友啊。 什么？你们做我的好朋友？ 是啊。 真的？ 当然了。找呀找呀找呀找， 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哦哈，妈妈，这回我可要真正的幸福一把喽。 哎、 嗯、哦，不对不对不对、嗯、是幸福一大把。 哈、哦、瞧你高兴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幸福一把》，导演周婷、高宝英，音乐曾勇，音响邢一力，录音全胜，合唱雪江，责任编辑张乐环、郭金、吴杰、张宇，剧中人物张强强由王丽华演播，吴倩由冯宪珍演播，张文志由林野墨演播，杨小鹏由薛白演播， 王莲由晶晶演播。